北极雪下在那头，寂寞不寂寞？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？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？ 牵你手，牵我手，感觉我的脉搏。 你要试着了解，试着体会，用心好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。也许我的眼泪，我的笑颜，只是完美。 他会也觉得他很美。 北极雪下在那头，寂寞不寂寞？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？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？ 牵你手，牵我手，感觉我的脉搏。 你又试着了解，试着体会，用心好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。 也许我的眼，我的笑颜，只是完美的表演。 听说北极下了雪，你可会也觉得？ 你又试着了解，试着体会，用心好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。 也许我的眼泪，我的笑颜，只是完美的表演。 听说北极下了雪，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？ 听众朋友，马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。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这些歌曲呢，有的很轻快，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活力，也有的很唯美，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平静下来。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，希望能够把您的这种热情点燃。它呢来自于潘玮柏，是他演唱的一首《快乐崇拜》。也借助这首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 那个年代，7080、90还是我世代，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，背也会背不好，放松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，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出 old school show down ready to roll。 70的年代，你不过我最嗨，历史不变，从来不肯 say goodbye。 See a fuck fuck 在那哭，男男女老老少少，我们穿着喇叭裤，又包扎头在往里转动，车摇摆想象一直升空。 Hip-hop 电视可能无法感受。